他时不时听到身体里一种液体流动的声音，从耳朵到下颚到胸腔再到头部，一种类似于岩浆流过草地发出不间断的嘶嘶声，同时伴有像腹音发声那般不断向前涌动的气流声。每当这时，他都会张开嘴巴，唇努成小圆圈，让或高温或冷却的气体跑出来。他听到这种声音，比如在众人聚会舌辩之时，各种词汇词组像一滴两滴千万滴水珠滑进他的耳朵，他便微张开嘴巴，发出聚会时刻的第一个词：哦。随你怎么想，谁也不知道，他只是在释放那些想被挥发掉的气体。有时他也想，为什么嘴巴里跑不出来横七竖八的水条，洒在桌上或酒杯里。他想了个法子，邀请全场人站起来运动，这样每个人瞬时耳廓冷却，鼻子不堵，嘴巴呼气，众人合唱哦。接一块瓦，搭一块砖，危险的桥上凌晨回家，听到山里众人齐歌，长调渐稳哦。在西亭有鼓声进入，每一季的间隔都很长，低土青年。他只爬过一次这座少有人问津的山，顺着山羊的放牧小路，倒是山的那一边是和另外几座山围成的山谷，这歌声定是从那里来的。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发着低烧，每一个音节都从窗户飘了出去，他离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远，感觉皮肤之下栖息着一个完整的句子。